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日日咁风骚，日日有嘢捞，我系小张张， 好开心同大家要讲，喺大湾区都有我哋嘅足迹，喺大湾区都充满住我哋嘅 fans， 一阵间同大家娓娓道来，仲有今朝早嘅话。总有你鼓励，有得总。 我知道喂， 多谢多谢。 今日我是杜格拉斯， 点读啊？点读啊 ？Douglas， 系Douglas。 Douglas 点算啊？ 嘅呢首啊 ，Shadow Dreams 十点搭三，大致多云，有几阵系骤雨。今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未来数天天气不稳定，仍然有骤雨啊。听紧节目系风骚快活人。比较清凉嘅廿四度气温嘅啫，相对湿度90%，非常之舒服。呢个星期三今日节目一样非常之丰富啦吓。咁啊，稍后有我哋嘅风骚师打会交嘅时候出现，同埋亦都有客家婆同埋中医取舍嘅。 冇错啦，咁啊，话说咧，琴日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咧就放咗工之后咧，我就约咗有某某。佢個名叫做我不便開咗佢係邊個啦。 明白。 咁我哋又諗住嘅就係話啊，即係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睇下車，係咪？咁啊，真係周圍去睇下有啲咩唔同嘅嘢咁啊，翻嚟喺節目度同大家分享啦。點不知咧，當我哋大家咧喺度好大聲咧喺地鐵站喺地鐵裏面啊，對唔住，係啦，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嘅話，竟然有一個好高大威猛嘅男子走埋嚟， 一路咁行埋嚟，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有佢额头写住乜嘢啊？ 飞 fan 有粉丝， 咁啊两个字， 即系你够高抬个头望， 系啦，我够高嘅。咁啊开头嘅时候就系我同吴吴两个就企咗喺个地铁里边咧倾偈啊，高谈阔论啦。咁啊心谂诶会唔会觉得我哋真系太大声啦？咁因为我真系好兴奋同埋一个好开心，琴日好开心啊嘛。因为其实 Billy 又整咗啲曲奇饼俾大家食，咁我就又讲俾佢知，即系个节目里面发生啲咩事，我真系好开心，好高兴。有嗰啲 intern 嗰啲妹妹又翻嚟，咁你觉得琴日系非常之开心成个节目？咁我当然同阿吴吴分享啦。好啦，但系喺度讲紧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哋觉得有一个人开始咧接近我哋， 呢个黑影卡通片咧有个黑影 咩事啊？望一望佢哋，觉得冇乜嘢嘅，啲喺个额头度见到两个字就系粉丝， 哇， 冇错。跟住佢一买嚟嘅时候，差唔多我哋要落车嘅时候嘅话，我谂佢可能谂住，如果呢个时候我唔同佢讲， 就冇机会 都唔会再撞到佢。佢突然间嗌咗我三个字，你知唔知佢嗌我咩？ 客家婆。 冇錯， 應該係 佢就係客家婆，跟住揾到啲點啊點客家婆，跟住話：嘿，客家婆， 回一回你， 呢個就我哋嘅 password， 係 啊，回一回， 等於我哋以前冇錯。咁我就聽客家婆，咁你應該知道係我哋嘅粉絲啦。咁跟住咧，佢咧就話。佢咧其實基本上咧係要需要翻去咧就國內度工作嘅，咁喺嗰個時候撞到佢嘅話，佢都話：咦，頭先先啱啱用個 headphone 偷偷地聽完你，而家 咁快嚟到 真人版，馬上真人版。 咁跟住我就話：知唔知點解？因為我係容祖兒九秒九。 哇！踢得好啊， 梗要咁啦。跟住收尾我就同佢真講埋啲無謂謂嘅嘢。咁跟住咧，大家就喺度傾偈。咁當然啦，咁啊佢冇提你。 我都未問， 因為你冇問我，我驚你唔記得。 我一定會記得，但係倒翻轉，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嗱，佢冇提馬小強啊，咁但係佢有冇講個馬字啊？即係喺呢個對話之中， 都好似冇喎。 個小字咧， 牛啦羊。 牛羊猪都有就冇马， 就系争样嘢，就系争样嘢。 我怀疑佢有讲马小强，但系你就回咗嚟。 系啊，冇错，我系专登有时即系听 唔到，听 唔到，选择性 听。佢应该有问候我噶。 好，咁啊，即系话诶，俾心机做个节目，因为佢话咧系日都有听，佢好中意嘅。佢个名叫做 Johnson。 哇 ，very good，thank you Johnson。 系啦，咁跟住我就跟住我带佢又倾偈啦，跟住我又逼佢。要介紹我去邊度玩啊？ 有冇？ 佢好驚啦，撳嚟撳去都撳到我，快啲啊！ 但係佢高過你嘅喎， 佢高過我又點啊？我個地位比佢更高， 係好嘢。 係我就喝佢，咁佢手震埋咁樣，咁我話其實你可以諗下去呢度。 正哇！ 真係冇諗過，就係真係風騷嘅話，我哋已經衝出咗。哇！我哋自己呢個直播室，出咗直播室啫。再冲出呢个广播度， 嗱，话时话到我啦， 你都成日要分享啦， 到我娓娓道来， 好啊，听下， 好啊，等我会唔会即即惊奇？ 你肯定即三声，你即即即。寻日咧，有个朋友就话俾我听咧，介绍一个幼稚园嘅校长名，佢话佢好中意听你哋嘅， 系咩？ 真系 咩幼稚园？ 长沙环系啊，咁我真系 你哋有，你行开嗰啲嗰边 乜嘢啊？你 讲埋先啦。 咁佢我有啲嘢咁啊，打电话俾佢，佢好开心我听到。 点解会打电话幼稚？ 因为约佢上嚟玩，你又知唔知？ 系 咪？ 你又知唔知系中学校长？ 冇错啦，佢真系 错咗， 间中都可以试下嘅。 冇啲咁。 咁点啊？咁点啊？ 咁我就问佢啦，佢跟住话。佢頭嗰十秒咧，完全講唔到嘢啊！ 點解啊？係咁啦，信嗰個係你， 佢真係講唔到嘅， 佢以為電片， 因為你把聲似電片， 係啊！如果話俾你聽係我啊，咁樣，佢又好中意聽我哋嘅。 喂，不如咁樣啦，以後我哋有一個密碼好嘛？ 好， 即係當我哋講呢個密碼，你知道係自己人。 係好。 如果唔係嘅話，我真係好驚。係，我驚人哋會好似你咁樣，好似以前咁樣，好似你咁樣重操你嘅故業，唔係好似你重操故業咁樣咧，就 偷黑拐骗， 唔系故意，唔系故意 啦。 佢而家仲有做噶，家人做 戒得咗啦。 我惊人哋用你个名嚟偷黑拐骗，你知嘛？咁就唔好啦。即系以前我哋曾经有个密码噶嘛， 先 生， 先生，好耐，我哋要 update 啦。 先生，知唔知我哋仲有个密码嘅？ 密码啦， 你唔记得咗啊？我哋有试过嘅就有 Mac， 系啊，系有一段时间啦。 Mac 我试过啊， 猫猫叫， 系啊。咁而家新密碼係咩 我哋要諗一諗，真係需要諗一諗，係咪先？係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即係佢又聽 咗 你嘅節目，係咪？ 講咩？你係十秒冇追星之後 咁啊傾偈啦，嗰啲嘢我唔方便話你聽啦。 我知，就係十秒之後我收線。 打錯，做得好。 马老师发展喺佢嘅事业啦，就系呢个插画师啦。其实我哋细个时候咧， 首歌我个头压得好辛苦。 我唔觉，我唔觉你个头有凹嘅。 你翘啦，明嘅。 唔系啊， 你好好地去享受呢啲时候，系咪、啊？每头都有三分钟嘅嘢。O K， 得。 O K， 对唔住，系我回复正常。 我话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 系， 又是以前啊。首先咁讲，我调翻转啦，讲嗰日咧睇咗一幅漫画咧，佢好得意啊。佢讲以前同今日嘅唔同啦、嗯。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就话咧，以前咧啲阿妈咧就出街咧拉翻啲仔入嚟。今日咧就啲阿媽咧就喺屋企拉啲仔出去，因為佢太多時間屋企咧打機嚟咁樣。我想我哋細個時候咧係會多啲呢啲嘅叫做冇嘢玩嘅玩具，就係畫畫。其實你算唔算啊？即係畫畫都一樣咧，唔使啲咩嘅成本嘅遊戲對細路仔嚟講。 我有一個漫畫，我覺得好笑，我要畫俾你。 幾多格？一格啫， 三格 漫画，其实好劲，我觉得漫画 系啊， 漫画有时候可能四格漫画、六格漫画，但系佢就可以用呢六格嚟去讲个古仔，系咪先？你真系觉得系咪好犀利啊？ 呢个系讲两父子个反应嚟嘅。 阿妈，你影低佢。 今日 你好难讲，你可能突然之间红咗， 我觉得呢个好好笑， 系啊，冇错，你可能系第二个梵高。 呢个咧就代表住两个年纪嘅发量volume 系啊， 系啦，阿仔咧就吸晒头，阿老豆咧就前面就冇晒， 系啊，唔系后边嚟噶， 唔系前面冇晒咯， 系啊，系啊， 系佢话后边嚟噶， 系啊， 我知 你 头先 后边嚟噶，系啦，呢个好笑 啊，嗱呢啲咪正咯， 系啊， 系啊，你要行呢啲 ，OK 高档啲， 但系其实我系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做 你呢种知识嘅漫画 分子，你系噶啦，你行一个冇知识分子。人哋做过嘅你唔好做， 以后系我撒尿血流出嚟，Red Roll。 喂，你细个系咪即系行就画画噶？即系都系嗰啲。 细个真系中意画嘅。 系咪即系以前嘅年代？ 系啊， 冇咩玩，冇嘢玩， 冇嘢玩啊！你知唔知啊？我哋细个咧，以前咧嗰啲叫做厕纸咧，唔系一卷卷嘅，即系正方形嘅一盒。 哦，我知，草纸，啡色嘅。诶， 唔系佢白色嘅，但系佢后边咧垫咗张卡纸嘅。 嗯哼。 嗰张卡纸咧就我啲宝物嚟嘅，我就攞出嚟画画画嘢啦。 真系好好啊！ 系啊，呢个 废物嚟，讲出嚟好励志。 少少污糟， 作弊偷光一樣。 仲有你個 我冰球你， 仲有我嘅畫紙，另外一個來源咧，就係月曆。 月 曆嗰啲字好靚啊，又大張啊，每個月未到， 同埋應該係畫噶， 係啊，係 咪啊？ 係啊，每個月未到，即係譬如話生日先搣噶嘛，我就25號我就搣噶啦。 嗯， 嗰幾日點啊？睇咩？ 冇得睇噶啦。 即 系心 酸，即系我就即系画纸嚟噶，系我好开心噶，系啊。 咁你而家会唔会对任何嘅纸咧，特别有一个爱好噶？例如银纸， 冇错。 银纸唔画得啊！ 我冇画啊，我冇画啊。 银纸要我哋洗啊，系啦，洗我啲水洗啊。 但头先你讲嗰啲叫草纸咧，而家冇噶啦，冇人用。但系以前真系嘅，即系香港啲物质比较缺乏嘅时候咧，草纸系其中一样我嚟摆洗手间用嘅， 系 黄色嘅，唔知你有冇试用？好粗糙啊，好即系刮手嘅， 正方形嘅，唔系啊，会刮亲嘅，我唔用，真系噶，你冇试过？真系会噶，损晒。即系流血，就系嗰条血路，blood roa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年一共有16,083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整体满意率92.2%。喺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家长喺朝早9:00之前已经喺门外排队等候叩门，为仔女申请候补位。有家長話學校的扣門位減少，相信競爭會更激烈，所以會為小朋友再扣多一兩間學校。亦都有家長話未能夠獲派頭三志願，認為學校鄰近住所，校風良好，所以到學校扣門。 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副校长陈远兴话，新学年将会转为小班教学，加上留班位，预计扣门位大约有十个。他提到以往每年大约有400至500人扣门，预计今年申请人数会差不多。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七间大学上榜，其中五间大学排在全球前100位。港大由去年排第26位升到今年第17位，是港大历来最高的排名。另外中大排在36位，比去年上升11位，科大排名亦都由去年的60位升到47位，理大由65位升到57位，排名创历年新高，成大就排62位。QS 世界大学排名涵盖全球超过1500间院校，美国有最多的197间大学上榜，其中麻省理工学院连续13年排在榜首，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上升4位排在第二，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就分别排第三和第四，剑桥大学排第五。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3%。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薪酬调整是认可公务员的工作，希望整个薪酬调整结果令到公务员士气更加好，并且顾及财政状况和照顾购买力，在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之下，公务员亦都可以受惠。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人手短缺之下，公务员朝住政府目标，去年交出的成绩大家都认可。对于为什么要划一加薪3%，杨何培恩话，在目前财政状况不可以做到净指标水平，当局希望维持士气之余可以做得更好，认为划一是合适。他明白低层净指标较高，期望亦都较高，当局已经考虑这一点，以往政策是体察低层，当低层净指标低过中层的时候就划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48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42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升8.2，盈富基金18.89，升2.3，恒生中国企业67.2，升5.4，美团114.2，升7.0，中移动77.05，升7.5，�阿里巴巴77.95，升1.55，中海油20.45，跌2毫，建设银行5.66，升5仙，比亚迪股份236.8，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5.42，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8527点，跌309点，港金报216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09美元，卖出233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去洪水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噶。再重复多次啦， 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较早前尖沙咀嘅加兰围由于有路陷啦，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新娘潭路咧有斜坡维修工程，新娘潭路啦近住降下坳烧烤场对出，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去屯门啦、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过端午我最喜欢就是由买粽开始的。 有什么好得过跟家人一起试很多不同的粽一起来品评呢？ 端午节总有你在旁， 他他他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幕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劳工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已经扩展，除建造业外，亦涵盖饮食及酒店业，同埋运输及物流业，提供私家复康治疗，仲有个案经理跟进支援，收费都系同公立医院嘅一样，帮工友快啲好翻，重头工作。即刻打22937000了解更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星期三早上十点打八。有冇发现咧？有阵时屋企咧会有啲不速之客入到嚟咧，咁有啲咧就系你可以整死佢啦，因为可能曱甴啊，或者啲害虫啊、 小昆虫、 小昆虫啊、白蚁啊，诸如此类。但系有啲咧，你会唔想整死佢嘅，因为都叫益虫啦咁样样。嗰样嘢但系有比较嘈嘅声音嘅，会有啲咕咕咕咕咕嘅，你有冇听过？嗰样嘢叫做蟾蛇啊， 蟾蛇有声噶， 有噶，你唔听过先咯？而且有啲咕咕咕咕好大声， 佢同你讲咩？佢闹你啊！佢冇闹过啊！ 嫌 蛇冇闹过我啊！我哋 真系冇听过嫌蛇讲嘢咩？ 冇啊！佢系闹你啫，唔系讲嘢，真系冇。 咦？我以为你会听过添， 我就知佢断尾啫嘛，会 系啊系啊！你哋惊唔惊嫌蛇噶？ 唔惊 系咯，因为佢第一冇伤我只性啦，第二感觉上唔 系 好核突啦， 系咪？ 唔系有啲好大条噶， 即系 有几大啊？会唔会大到个你？ 八七八寸长， 使唔使咩惊啫？ 系啊，系 咪？就算 大个嗰啲唔系叫鳄 鱼咁样，系咪？嗰啲叫鳄鱼。 系啊， 咁你网民就话唔好整死佢，益虫嚟嘅，因为佢都会食一啲蚊仔啊，咁样咯。咁但系咧，佢如果有啲人好怕佢嘅，唔想佢，因为佢会留低啲便便咧，都系会污糟嘅，整污糟地方嘅。咁有六种嘅味道咧。只要你喺你佢行过嘅地方咧，你摆少少，佢就会惊噶啦，就会走。 边六种咧？ 你估系边 度种咧？ 味道啊，系喺咩？系类似啲咩嘢嚟噶？ 嗱，好得意，里边咧有一种 唔好讲，唔好讲，你即系类似啲咩？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哋估下？ 类似 即系可能摆汁米喺度咁，系咪即系嗰啲嘢啊？ 味道 有一样嘢咧，真系好得意嘅， 系啊， 蚂蚁啊，原来咧蚂蚁，譬如话出没咧，你摆啲橡筋喺度咧，佢会消失嘅。因为蚂蚁好怕，系啊，好怕橡筋味嘅。啊，我试过真系得。 点解啊？因为佢俾橡筋弹过， 痛。 我冇弹，我冇做呢啲衰嘢。只不过 我想问你，蚂蚁做咩惊橡筋？ 佢啲味啊，橡筋嗰啲胶 味 啊。 咁做咩佢惊啊？ 咁 咪 咩唔知啊？惊 其 他 胶 拖得唔得？ 佢又唔惊崩，佢又唔惊钉 子。嗱，呢个唔系我研究范围。 我问你啫。 佢哋做咩合？ 你话唔知咪唔知咯？ 即系个任务嚟噶啦。 系啊，我唔知。 你试过？你试过啦？ 我试过，真系得，真系得。 我净系试过就系用粉笔，你知唔知系跨个圈嘅？ 我知啊。 佢唔识得，佢唔知佢。 系啊。 咁样嘅好惊，我游花园咁噶，傻仔。 粉彩得唔得啊？毛笔得唔得啊？圆珠笔又得唔得啊？点解啊？我未问完。 冤冤相和时候咧，继续讲翻样嘢， 唔系我研究嘅范围，我答唔到你啊！ 咁熟嘅呢啲对话， 系咪啊？系啊，有啲嘢，有啲嘢有报应嘅。你嗰头一讲就即刻有，你知唔知呢个咩嘢啊？现眼报啊！ 呢份报纸好正噶， 好好睇噶呢份报纸。 系啊系啊。 喂，嗱，其中一种咧，其实系一种生果嚟，就柠檬味。其中一種係啦， 有冇梳打啊？永遠都有梳打，檸檬酸咗，實有呢啲粉 啊！一定係結婚嘅兩個。 係啊， 其實我認住咧，好多咧，即係比較強啲嘅味咧，佢都會唔中意。 哦，咁如果係咁講，芫茜得唔得？ 佢冇講芫茜， 冇講芫茜， 大蒜 味， 大蒜佢又講嘅。 姜咧？ 姜有冇嗱？有咩咧？有大蒜啦，有辣椒。 我哋呢個咧，榴蓮味。 喂，其實講真。可能佢真系惊 嘅， 系啊，下次见到反对住，要嗱嗱声食一嚿， 唔系同佢讲，你唔好走住，我出去买个榴莲， 唔系攞你支粉笔咯，圈住佢，嗱唔好喐， 粉笔系圈蚂蚁啊，唔系圈壁虎啊， 诶，或者 得 你， 系啊，我哋要第啲嘢圈， 仲有姜老油啊，其实姜老饼嗰啲味都几，即系几刺鼻， 旧式。由香港嗰啲臭丸， 系啊，臭丸嗰种啦， 姜油好香噶，你有冇买过？ 系啊， 佢一支咁样，我攞嚟喷嘅，有啊， 攞嚟做咩噶？ 诶，你可以搵嚟好似按摩，我唔知，但我买过一支，我就搵嚟摆落啲姜露。姜老嗰啲笼度咯，因为我觉得佢嗰啲味好似冇咁劲。 姜木笼定姜老笼啊？ 姜木笼 系啦， 但系佢就 系 姜老。是喎，兩樣嘢嚟嘅喎， 係啦， 唔怪之溝埋， 唉，真係激死啊！讀好啲書啦， 我就係讀唔成書，我先嚟同你做節目， 咦，好似話埋我， 我唔係同你講， 一早係話你啦， 好似話我。踩咗脚都唔知添，真系傻仔。 诶，咁又唔系喎，呢脚唔系踩你啊，你有真只脚埋嚟啊，我都避唔到。 系啊，棘到。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卡通片主题曲。其实所谓动画、卡通片，唔系净系细路仔中意睇，大人好多时都会睇。唔同嘅动画带嚟唔同嘅主题，而里边都好多脍炙人口嘅主题曲，包括呢一首，带你进入一个新嘅世界 ，A Whole New World。仲记唔记得来自边套卡通片呢？答案就系、是《阿拉丁神灯》。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Now I'm in a whole 跟住 A Whole New World 第一首 Billboard 登上榜首嘅卡通片电影主题曲。亦都系呢个奥斯卡电影第65届最佳音乐最佳歌曲得咗两项大奖。所有嘅卡通片里边咧，通常咧就系公王子配公主吓，靓仔靓女。不过呢一套电影就完全一反常态，因为佢系叫做《美女与野兽》，一个好恐怖嘅野兽，但系同住一个好靓嘅女仔，竟然都可以发展成一个爱情故事。2017年上映嘅呢一套歌舞电影，有呢一首歌《Beauty and the Beast》。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ut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 and 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Oh, oh, oh, oh.

上情之经典重现，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爆人。 Bothered me anyway. Good morning, 11 a.m. 香港电台第一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嘅节目。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哇，太刺激 啦，上堂啦，好快呀，时间过得， 好忙我检疫， 系啊，冬眠成霜啊。 哎呀，好啦，检疫咧，我啲客家婆咧，楼梯时间降嘅冻事咧，都几点啫？哈泽利拜要买个只热咯。 哦，端午节，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端午节， 端午节， 端午节。 诶，不过咧喺正式开始我哋之前嘅话，我哋要同我哋嗰啲 fans 要讲声多谢。以后咧喺街嗰度嘅话，见到我嘅话，大声叫我客家， 就有咩啊？ 就有 三个人化， 就有吓亲一个家婆， 吓亲家婆， 吓亲家婆。 OK， 好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系话咧，呢个端午节之外咧，其实大家有冇留意过？不过我哋咧呢一份工咧就冇分嘅， 系 就系其实每一日咧。应该系话每一年咧，大家都好紧张嘅，就要睇下有啲乜嘢嘅节日嘅假期啊， 年假、 端午节就系其中一个啦。 嗱，星期六放假咧就最唔高兴噶啦， 冇错， 蚀底咗一日。 咁啊，客家婆做咗少少嘅资料噃，咁咧就发觉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就讲除咗每个星期日之外，仲有冇一啲嘅法定假期？即是话，其实每个礼拜日所有嘅打工仔都系休息嘅， 系啊， 系啦。咁其实咧假期唔系真系好多，又或者就系话真系要有嘢。食啊，有嘢玩啊，啲咁嘅节日嘅话咧，都唔少嘅。咁、包括嘅就有啲咩嘢咧？今日客家婆就同大家一齐讲下，同埋、今日我哋好开心，因为总有你鼓励，因 为 我哋收、 這個、 我都食咗好多种，系嘛？咁、我真系非常之开心，收到晒。 嗰日我去饮茶， 点样啊？ 嗌咗只 嗰只 藏肉粽 啊！你带个女过嚟，做咩无端端中间阻咗个靓女嘅？你好啦，你而家 我哋嘅师打 系啊，佢正师嘅， 正师叫打 叫阿生。 请继续，请 继续。OK， 咁咧就发叫咗只咸肉粽，我好中意食粽嘅。 我都系。 咁但系咧笃落去咧，得嚿肥猪肉，乜都冇。 起码蛋黄啩， 冇 啊，咸肉都冇。 康豆芽同一样住喎，系咪叫康豆芽一样银？ 佢冇康豆芽个样啊！ 佢跌到你中意食肥猪肉喎。 我唔系好中意。 康豆芽肚皮嘛， 我有肚皮。 冇理由净系得个肥猪肉噶喎。 唔系嗰啲酒楼系咁噶啦，我真系冇啊。 咪有绿豆嘅，绿豆 有 冇咸蛋黄？净系得个肥猪肉， 争 好 远， 所以好失望。 系咯，冇咁啊，有冇扣佢钱啊？ 冇。我叫佢俾多一碟 台啊， 砂糖我 咁咪即系有咯。 我要两碟砂糖， 攞翻个着数 系啊。咁咪即系含一碌口嗰度，跟住就食。 补翻手作，补翻 好啦。咁啊，端午节咧，当然啦，有一啲应节嘅食品啦。 系啊， 中秋节嘅话有应节食品就食月饼啦，仲要行船争解腩啦。重阳节有啲咩啊？ 有咩食冇嘢食噶？ 菊花酒 哦， 大家咪成日系咪做功课咧？ 系啊，客家婆唔好咁懒巴闭啊！ 冇，我学你啫。我喺你嘅身上面，我 feel 到有风啊！系啊，我 feel 到啲咩叫做意气风发，你明白吗？好犀利，呢阵咁，呢阵风真系，呢阵阴风。 真 好啦，咁其实讲开你话咧，即系九月九号重阳节咧，大家成日都以为嘅就系话啊放假，跟住就系要拜祭先人，系咪？其实唔系噶， 拜啲咩啊？ 佢避难避灾。 登高之外，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例如放纸鹞。 系啊， 同埋嘅就系其实九月九号咧，对于中国人嚟讲嘅话系好有意义嘅。 长长久久， 冇错，佢哋会取其意思嘅就系长长久久。其实咧系可以嘅就系祝人哋咧就系长长久久，同埋长命百岁。 我谂。即系中国人唔会喺嗰日结婚嘅嗬， 重阳 系啊，长长久久啊， 唔好正日咪得咯，即系你避开前后， 避开 红白红白不能相冲， 九月八号或者九月十号我觉得都 OK 嘅， 系 咪？系啊，原来系咁得意嘅。咁同埋嘅就系，譬如可能系有一啲嘅即系节日里面要食嘅嘢嘅话咧，就系佢哋会有要饮菊花酒啦，咁同埋嗰日会登高啦，不过都几得意。如果你话真系唔做功课，根本就唔知道，因为重阳节就系拜山嘅啫， 系啊， 系啦。咁除咗之外嘅话，仲有就系最中意，有好多情侣特别喜欢 情人节， 情人节啦， 情人节系冇假放噶吓， 系啊，冇假放， 所以我哋讲紧嘅 嗰个情人节啦， 嗰个都冇假放嘅，但系讲紧嘅就系圣诞节啦，你唔觉得好浪漫？ 圣诞节正啊，又要买圣诞礼物。又要约佢行街， 其 實又要睇灯饰， 你会唔会觉得个就系？ 你唔好摇头啦，冇你份 啊！你唔好理阿叔叔啊，你唔好理佢。 人哋师奶好乖喺度做 做功课， 跟住摇个头，圣诞节 你真系人憎啊！ 我觉得圣诞节最浪漫咧，就系佢个冻冻地先 系啊， 系啊。 送聖誕卡其實係好浪漫， 係 同埋會唔會係啱啱拍拖第一個聖誕節係特別難忘嘅？嗯、會唔會啊？ 係會嘅， 應該都係。 其實 最後嗰個聖誕節都好難忘。 總之第一同最後都係無論咩節都 係啊，咩分手前嗰個真係好難忘。 但如果你揀聖誕節分手，真係好殘忍啊！因為你以後每個聖誕節你都會諗翻。 係把悲傷留給自己啦，唔驚啦。 聽首歌咪冇事咯。 係啊， 跟住又重新做人。 係啊，即刻打開個電話。冇打電話 再揾個 第二啲人， 係啦， 好啦，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即係呢個聖誕節嘅話係好開心嘅，係咪？咁我要買聖誕禮物啦，同埋就係大家要準備啦。好啦，咁啊，仲有嘅就係譬如仲有一啲嘅法定嘅假期嘅話，包括有清明節啦，係啦。清明節就唔知嘛，我覺得真係好屬於拜山嘅，因為嗰時候係應該嗰個時節咧係濕濕立立啊， 清明時節雨 啊， 係啦，又雨紛紛啊，咁樣我就覺得即係冇咩做，咁就係咯，就覺得幾好嘅。好啦，咁除此之外，我仲有啲咩假期啊？法定假期啊，知唔知啊？ 过年啦，最重要噶啦， 好叻啊！ 系啊， 仲要系两个年， 系啊， 一个嘅就系新历新年，就系一月一号，另外嘅就系农历新年，系每一年都唔同嘅。 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年三十晚应该系假期嚟嘅。 嗯， 我同意。 我觉得系，就算冇年三十晚，年廿九都好啦。喂，团圆嗰日几忙啊！ 我觉得其实 朝头早去买餸啦。 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步入农历新年之前嘅话咧？你一定要揾一日咧，系要俾你放一日假， 系啊， 买晒所有嘢， 好忙噶嘛。 咁啊，应该年廿六开始放啦，不如 咁咪放好多日。 我觉得不如整个年廿八会唔会好啲咧？因为嗰日你可以洗邋遢。 O K， 嗱，我就一就你，我褪翻两日出嚟。系啊，唔系年廿八真 系 好啊，你开始洗嘢啦。 定系弹性放咧？ 哦， 即 系 你有啲人年廿八，有啲同事就放年廿九，有啲放。年三十，咁样得唔得咧？你觉得？ 总之八日你自己腾， 冇错。总之系个八日喺你个农历新年里面， 其实 自己 点知八日啊？有啲铺头啊，连十几先开噶。 我知，而家我哋觉得系应该咁做啊。 喂，一般打工仔得个几日啫， 因为你情侣又好，有屋企人又好，或者你系即系爸爸妈妈， 好多嘢做嘅， 好忙嘅，又要拜年咧， 好多嘢做真系。 系啊， 又 要 封 利 是 咧，你又要去银行换新银纸啦， 同埋你唔好自己整贺年食。品喎，你如果仲要整埋蘿蔔糕嗰啲，又唔得了。 係啊， 啱啊。好啦，咁啊，農曆新年之外嘅話，你有新曆新年啦。新曆新年，我又覺得好正， 好正啊！ 即係特別正， 重新開始， 同埋 倒數。 31号咧，除夕咧，有啲朋友好啊，一個人好啊，女朋友、男朋友好咧，好浪漫嘅。嚇，去睇下有冇煙花。 你會唔會咩㗎？你會唔會慶祝㗎？ 会噶， 系啊，新嚟新 年， 一月一号， 会噶， 点样都好，吓， 去 自己喺屋企， 要做翻啲嘢， 自己喺屋企，我都觉得我都会睇睇倒数，系啊， 倒数十下吓， 冇错。仲有嘅就系我试过有一年咧，我觉得真系几好，系约朋友去睇嗰一年第一个日出。 哇，呢个正啊， 好玩到爆啊！ 大屿山， 又唔需要去到大屿山，总之嘅就系你试下去 search 一下啊。其实你可以问下潮潮，譬如可能要揸车喺边度睇日出系最靓。 哇，呢个正啊！ 為嗰次我就係 search 到就係我朋友佢 search， 我唔記得咗嗰個邊個位嚟嘅，但係就係似係好似啲水塘咁嘅地方。咁、我聽聞咧喺嗰度咧，亦都係每一年睇日出係非常之熱點嚟嘅、去到真係好多人咩？咁同埋嘅就系你基本上就系喺12月31号晚你就要去啦， 系啊，即系凌晨起码三点要出发啦。 冇错，咁你就系要睇佢嘅就系话去到嗰度你可以玩啊玩一阵咁，跟住其实应该已经系踏入咗就一月一号， 系。 但个问题系个就系你一月一号嗰个凌晨要去到嗰个地方 ，and then 你就睇住嗰个咸蛋黄喺嗰个水平线嗰度慢慢升起，跟住全扎人就哇！ 然后再听住神光第一线，再杀落去呢个风骚快活人，掂啦！ 听埋啲人讲李子乐， 咁咪最正啦！ 你一咪真系，全日 好忙啦， 系啊，都系听， 所以都系要放假。 香港电台第二 台系啊，都系要放假。 冇错，听到夜晚瞓噶。 睇埋音樂情人先 啦，我意思就係聽一日啊，係啊，冇錯，到一月二號 啊，係啦， 瞓一日， 即係放兩日假啦要，哇，好開心啊， 幾開心啊， 係啦，嗱，除此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係勞動節， 係勞動節，係 啦，勞動節亦都係假期嚟嘅，哇，好叻喎你， 係啊，勞動節， 勞動節啦，咁啊，對於有好多嘅即係打工仔嚟講嘅話，大家都可能要慶祝啦，咁啊，至少都有個假放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嘅就係佛誕， 佛誕好啊，長洲啊。 复活节啊， 复活节诶未讲嘅，咁其实我哋讲到嘅就系有佛诞，咁其实佛诞咧，其实早一轮我哋都好开心啊，系嘛，因为我哋又食咗嗰啲咩 包啊，平安饼啊，你个我个校长送过嚟嘅，我唔记得咗啦， 成个都唔记得咗系芫茜饼， 即系深绿色噶嘛， 深绿色嘅。 系啊，深绿色饼。 我嗰日食完之后心如止水。 我就系冇食啊，而家我好 波涛汹涌嘅心。 你知唔知点解？ 唔知， 因为我食咗你嗰只。 冇问题，冇问题，只要你食咗你开心嘅，我愿意牺牲我嗰只西饼。 我食。佢唔系西饼啊，佢唔知我唔识读嗰个字啊。好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佛诞之外嘅话，又有特别嘅，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啲嘅 节日 同埋有庆祝嘅活动啦。之外嘅话咧，仲有另外嘅就系头先咧，Michael 所讲嘅。Michael 所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復活節啦， 復 活節， 復活節， 復活節，復活節做啲乜嘢？復活節 食蛋， 復活 兔仔，兔仔啦， 係啦，又復活蛋， 係啊， 幾開心嘅， 去日本玩四日， 復活節算係多日㗎啦， 即係四日啦，係啊，算啦， 日子 係 長 嘅， 好啦，既然係咁嘅話，你哋搞得好開心啊，係咪 啊？ 放假梗係開心啦， 即刻放假。 好，咁我哋而家即刻嚟嘅就係頭先我有提過嘅，就係啲法定假期嘅日子嘅話，究竟客家話點講咧？ 正啊！ 好啦，首先第一個端午節點講？ 端午節。 端午节， 端 午节系啦，端午节都食粽， 食粽， 龙酒水， 龙酒水， 下龙酒， 下龙酒， 好开心， 好开心，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四季平安， 四季平安， 四季平安， 重复一次， 身体健康， 由边度开始重 复啊？由头， 端午节。 身体健康， 唔系啊！你跳咗好多啦，你又唔俾心机听书，我都费事话你。 咁系咩？咁系咩？ 正好下一个， 放死我， 放过你，放过你。好，另外一个嘅就系中秋节啦。 中秋节， 哎叻啦！中秋节， 中秋节， 中秋节系啦。端午节，中秋节。我又好中意中秋節，中秋節特別多嘢食嘅。 燈籠啊，點咩個燈籠？ 細個一定會買燈籠，係啊，仲要係嗰啲有個蠟燭喺中間嗰啲。 冇錯， 燈籠一定有蠟燭喺中間。 而家唔係啦，啲人為咗安全用燈膽啊，傻仔！ 誒，笑咩啊佢？ 你問下佢， 你覺得邊個啱？ 而家傳統嗰啲，傳統嗰啲係用蠟燭，就係而家好多係用燈膽嘅。 我唔中意， 仲有啲聲啊， 咪咪咪。 冇电嘅时候咧，我咪咪咪咪咪咪喺度狂喊佢。第三个就系重阳节啦， 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节 系啦，重阳节， 重阳节 系摆山啊！好啦，另外我就系大家好中意嘅叮叮叮叮叮叮， 圣诞节， 圣诞节， 圣诞节， 圣诞节，圣诞节。 蛋只 好，下一个头先我哋讲到嘅就话，诶，好啱去拜山，因为咧湿立立嘅浅 棉只， 浅棉只， 浅棉 喂 OK， Michael 直接得分啊， 浅棉只 好，跟住就劳动节， 劳动者。 劳通者， 劳 系啦，劳通者就系劳动节啦。 劳通 好，第七个佛诞， 火诞， 火诞，火诞， 火诞，火诞， 火诞，火诞， 诞 系啦，唔好讲火啊，火诞，你就讲咗火诞 ，OK？ 咁我又系佛诞，各位系火诞， 火诞， 好啦，第八个复活节点讲？ 复发节， 复发节， 复发节 系啦，复发节， 复发。 第九个 发 快啲啦！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错， 农历新年 非常好，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系啦，系 luck， 农历 用 K 音， 有 K 音， 农历 因为有口音，唔同嘅地方。好，第十个新历新年， 新历新年， 咪讲咗个 luck 字咯， 新历。 善叻善人系啦，善叻善人得唔得？好，重复一次，第一端午节， 端午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重阳节，圣诞节，清明节，劳动节，复诞， 复发节， 劳 叻善人，善叻善人，刺激刺激， 好耶！而家马上听你歌，好唔好啊？听唔听歌啊？ 冇所谓啦， 唔听啊？ 你揸 fit 咯， 系啊，你揸。 分钟咧，好唔好？ 好。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太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 阿哥婆 咁快收工， 阿切切擦呀， 杜格拉斯， 波波， 杜格拉 斯，我叫波波， 杜格拉斯， 系杜格拉斯， 啊，杜格拉斯， 杜格拉斯， 嚟 ，OK， 好啦，嚟啦，相传有位老人会派礼物， 杜格拉斯， 波波， 圣诞节 非常好，传统食物会食粽嘅， 杜格拉斯， 波波， 端午节， 我想讲杜格拉斯真系比较蚀底， 端午节， 因为个名好长。 你睇下个杜字咪得咯，唔通佢叫杜波波啊？ 我冇个杜音嘅， 你会唔会考虑可以将佢缩短咧？ 你叫阿 诗 咪算咯， 系啊，或者叫杜 阿杜咯，阿唔好，我叫拉斯， 拉斯， 拉斯，拉斯， 斯啊！ 第三见面时候会同人哋讲 拉斯， 拉。 龙拉善人， 好嘢！第四题会倒数之后， 拉斯， 拉斯， 善拉善人， 食月饼， 拉斯，中秋节， 小朋友， 拉斯， 咁巴闭力度啊，讲五， 小朋友应该系阔蛋， 唔系复发者。 冇错，小朋友要揾鸡蛋嘅咩？ 啊、 小朋友， 小朋友去抢包山唔得啊！小朋友去 嗌，冇时间。 下一题食月饼， 拉住 讲 咗啦，扣分。 乜嘢？盗墓嘅七， 拉住 拉屎。 浅面只， 冇错。咩时节雨纷纷啊？咪讲咗啦。五月一 拉斯， 拉斯， 劳动节， 劳动节啊！老师佢读得唔啱， 扣分，扣四分， 抵死，抵死，抵死， 呢佢咧呢啲佢最开心啊！ 我唔理，总之我一定系 抵死，抵死， 坐弱扶强。 你几时有扶过我啊？ 因为你阿强啊， 拉斯 好啦，嗱，边一日会登 陆？ 拉斯， 重阳节，拉斯 得，得，我讲埋答案添啦，你吹， 哇，咁聪明， 都冇用，因为你俾人哋扣咗四分，原先嘅就系你系大获全胜嘅，但系今日净 系 三分，冇错，而家 冇问题， 因为你哋两个竟然系耍和， 正啊！ 喂，嗱，好啦，翻嚟咧，我系中医取信啦。今日密切留意我哋嘅剧，因为咧上次咧去到一个位，哎，大家，哎呀，而家唔知点算咧，咁样吓。好，片段人家今日非常精彩，留意留意。十一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3%，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明白净指标并非唯一因素，但系事实去年市场低层净指标有5.47%，或一未必完全公平。高中低层指标各有不同，薪酬调整应该呈现有关情况。冯全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流失和招聘的困难并非今日的事，公务员队伍为市民提供服务和支持特首工作，当局需要考虑能不能够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并且给予事业前途发展机会。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荣誉主席、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主席李方聪就对加薪幅度表示失望。他说政府应该想更多方法吸引年轻人加入，尤其是新制公务员福利和私人市场比较不是优越很多。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年一共有16,083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整体满意率92.2%。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家长在朝早9点之前已经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为仔女申请候补位。有家长说学校的叩门位减少，相信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会为小朋友再叩多一两间学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副校长陈婉卿说，新学年将会转为小班教学，加上留班位，预计叩门位大约有10个。他提到以往每年大约有400至500人叩门，预计今年的申请人数会差不多。高铁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和北京西站首次引入有睡眠设施的卧铺列车夜发招致，新服务下星期六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夜发招致模式有助商务旅客高效利用时间，有一定吸引力。他又说，除了商务旅客，新模式亦都可以带来新客源，如果有北京或者上海市民有意来香港旅游，平日要翻工的旅客可以更善用夜发招致模式，在周末开展行程，无需要请假出行。张欣宇认为，假如新模式反应理想，可以考虑在营运日子加开多班列车，或者除了星期五至到星期一，在其他平日日子同时提供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25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6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2点，跌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蚊，盈富基金18.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66.72升6仙，阿里巴巴77.45升1.05仙，中移动76.75升5毫，建设银行5.62升1仙，中海油20.35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3.76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5.43，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8,488点，跌348点。港金报21,7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73美元，卖出2,33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弥敦道系有火警，咁受到火警影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雅兰中心慢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观塘道咧都有火警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系有火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亦都影响大老山公路落桥去翻观塘道稍为慢车，咁以及系太子道东去观塘道咧都挤塞，车龙去到景泰。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稍为车多。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咁深水埗海潭街受到路陷影响，海潭街介乎钦州街同桂林街之间快线继续封闭，现时车辆唔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潭街。而尖沙咀加兰围系有路陷，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唯一行车线受阻。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去屯门、马鞍山绕道恒安村落斜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斌神。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全港18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有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专家时间。 睇Sir， 大家好， 冻餐冻餐， 冇错， 冻餐 都祝你嘅端午节快乐啊！系嘛，即系呢段期间嘅话，其实都几开心嗬，又可以龙舟水啦，又可以食粽，我好中意食粽噶， 我都系， 我都系， 我最中意食咸肉粽啊， 系， 我中意点糖， 点糖食， 系， 我食上海粽。 诶，上海仲有咩分别啊？ 即系有啲都系咸肉火腿啊。 哦， 但 系呢啲 系 重口味，佢重口味。 我点啊？我点豉油咯。 哦， 好咸噶啦，已经有咸肉。 点下引下啫， 真系为食。 唔系粽真系有好多种嘅，就算系嗰啲有时食碱水粽，我觉得都好食。 碱水我麻麻， 系嘛？但系我屋企人就有我爷爷好中意食碱水粽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咧但系咧粽食得多就真系个人会好肿嘅。 有嗰啲糯米， 系啊，始终都系难消化啲， 系啊，就会滞嘅。 其实睇下你胃火够唔够咯，即系嗱。你好充饥嘅，有阵时你肚饿嘅时候一急咧，走去粥粉面档，哎，整只粽啊， 加碗粥一流， 系啊， 唔使加粥啦，有时 我 系 啊，咁佢又整 个 甜甜地嘅豉油咁样啦，咁你就即系觉得好正嘅， 冇错。 最紧要佢里边有嚿肥猪肉， 冇错， 我嘴馋， 同埋有只咸蛋，你一咪话 嗰嚿肥猪肉嗰种甘香嘅，即系令到你系好难忘。 但系唔可以冇嘅喎， 系 因为如果冇嘅话咧，佢会蟹杂杂嘅， 系啊，就系重点嚟嘅，所以。我哋都係有啲油潤嘅，咁但係就因為你好明白嗱，我哋有陣時自己都會有個體驗，可能放我哋夜晚教完書放咗學，咁啊，唉，都有啲肚餓，見到個粥檔咁啊，唉，食只粽啦咁樣，快快手手 糯米嘛， 但係呢頭食完咧，翻到屋企咧。唉，總係太夜食呢啲嘅嘢，個人就消去冇咗個動力啦嘛。咁你咪會脹住頂住咯。就好似等於有啲人即係食滯咗嗰種嘅感覺。 冇錯。 咁當然啦，我諗最簡單一般人對付呢一啲食滯嘅感受， 飲啲酸嘅嘢， 飲熱水先啦。 熱水， 我冇諗過。 我中意整碗茶。 嗱，熱茶啦， 係熱茶咯， 熱水啦，冇錯啦，呢個即係最常。嘅簡單手段，因為茶本身都係可以有幫助消食到滯， 冇錯。 滾水，因為你始終啲油膩嘅嘢啊、濃味啊，你用啲其實講嚟講就熱。熱嘅嘢，你有冇凍茶落去，你都搞唔掂。 唔得嘅，停住喺度嘅，係啊。 所以你一定係熱，你少少地呷一啖，少少地呷一啖，你都係要熱。 係啊。 咁所以咧，最簡單嘅就係話，依家點解咁易滯？唔單止係嗰隻種，我哋驚難消化，而係本來可能自己個胃火唔夠唔旺。好啦，咁你再食咗啲難消化嘅嘢咧，就出現咯。嗱，喺中醫角度最普通，煲下啲山楂、麥芽啊，麥芽係冇麥冬喎，麥芽啊，麥山楂、麥芽、山楂、麥芽啲細路仔咧，由細到大就話幫佢哋煲啲開奶茶裏邊咧，都會有山楂、麥芽。 係喎， 其實個目的就係想幫佢開胃。咁山楂嘅性質係微温，麥芽就平性嘅。咁兩樣嘢溝埋一齊嘅時候咧，令到嗰個茶水就咁煲出嚟咧，都係酸酸地咯。 好飲嘅， 開胃嘅。係 啊。 咁因為佢個酸味增加咗個胃酸個疏泄膽汁嘅分泌，令到你嗰個消化能力咧就相對提升。咁但係咧就話啦，如果你係知道自己易食滯嘅人咧，咁你就即係淺嘗啦。如果你係因為食多咗之後滯咗嘅，咁你又可以煲下呢啲簡單茶水啦。咁但係有啲人佢可能唔係真係淨係漲漲頂頂嗰一站短時間，可能三幾日裏面咧都冇咗胃口啦。 會咁㗎？ 會㗎， 食一隻種啫喎。 我未試過。 即係當然佢嗰隻種可能係 巨種嚟喎。 係咩種啊？ 我未食過喎。 兜種啊！成個咩味啫？ 你試過好似攞過有一年嗰啲咩龍兜種 啊？ 好大隻，好似人頭咁大隻㗎，真係有。 我 唔知係咪你咧？總之我見過有一個佢真係叫龍兜種，好似人頭咁大隻㗎。 冇錯，咁你當然啦，即係你自己食下好味啊，食下好味啊，食多兩啖，咁你自不然就會真係食多咗嘅。咁如果真係過多嘅時候，個脾胃嗰個運化嘅功能俾呢隻種咧，就即係好似係啦，影響咗。 咁佢又食之食又冇胃冇食冇食肉又冇胃口又反胃又作呕， 咁咪好咯，咪好抵咯。 系啊， 食咗之后三 胃， 咁啊赚，但系嗰个不适啊，你唔中意咧系嘛？系啦，跟住可能甚至乎有啲咧又会屙喎， 会啊， 又会泻喎， 系啊。 所以点解又会上吐又会下泻？因为你个脾嘅运化。就是負責運化啲水液代謝，佢運化嗰個消化飲食物嘅功能。咁你好似俾樣嘢塞住咗，令到。 但早上係同佢乜嘢有關啊？係同嗰個種嘅糯米有關啦，定係咩有關先得？係咪啊？ 兩種。嗱，第一唔關隻種事，隻種好無辜嘅， 所以我 佢無辜的種啊，咪咯， 你搞清楚先啦。 即係種，我哋咁樣話到隻種有咁嚴重， 係咯，食完之後三日都食唔到嘢啊， 總關佢事。 所以咧，隻種係冇事，而係我哋可能我哋自己個胃火， 都係自己嘅問題， 係啦，同埋我哋食個量嘅問題。 係 咁，人哋一隻食嗱一隻大嘅，可能唔係for你一個人食嘅，係一齊一家人去享。 他有没有写住先 是那你即自己知道自己事 自己抵晒咁样你抵死啦 你嗰啲叫自私食 系咁所以呢你知道自己已经唔系咁受得起嗰个量咁你就可能真系要分次食啦咁但系遇到有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咁我哋就如果用中医嘅手段啦咁我哋有一条方剂呢就都几好嘅可以大家参考。 消滞嘅。 消滞嘅。嗱呢条方呢就叫做保和丸。 保和丸 係啦保和丸 係。丸 唔係㗎佢以前古代呢就将啲药材磨咗粉制成咗啲丸仔咁就爱嚟咁样吞服嘅。咁但係现代呢我哋就用返呢条方里面嘅组成呢就煲茶水饮。咁佢首先呢就有两句歌诀嘅，咁啊第一句咧就叫做保和陈下曲灵渣， 保和陈下曲灵渣。 第二句咧就连桥来服加墨牙， 连桥来服加墨牙。 Okay, okay. OK OK， 系咪几好听？ 唔错唔错，重新唱多次啦。 唔记得啦。 好啦，嗱，我哋研究一下佢嗰啲全部都系用一啲药材嘅单字砌出嚟。保和就 系 呢条方嘅名啦。 系 陈下， 陈 咧就陈皮，冇错啦。下咧就系发半下， 发半下 系啦， 我仲要下。 系啦，发半下曲咧就系神曲。 神曲 系啦，系啦，灵咧就系茯苓，即系云 灵 啦。 哇，好多嘢喎！ 系啊，一条方嚟噶嘛。 系茯苓 渣咧就系山楂。 哦， 系啦。咁啊，第二句啦，就连翘就一只药啦。 嗯， 连 翘 来服就系萝卜嘅种子， 来 服籽。 哦， 系啦，来服籽 嘅种子。 冇错啦，加麦芽。 加麦芽。 咁你听到啦，其实呢条方里边又有山楂， 系 又有麦芽。又有陈皮，又有萝卜嘅种子，其实都有好多系食物里面嘅嘢嚟， 系植物。 但系佢系帮助咧，可以带动嗰个有止呕啦，有帮助消化啦，有带旺翻嗰个消化嗰个肠胃嘅功能啦。所以呢条方咧，嗱，我哋俾埋个份量先啦。 好啊。 嗱，陈皮咧，我哋就落一片一片大約啦，就係好似一个5蚊銀咁大块度啦， 即系一揩咧。 系啦，你又当一揩嘅一半都得。因为唔使咁多啦，因 为有时陈皮落得太多会涩。 冇错，所以咧就我哋要吊一吊味，醒一醒个皮，因为陈皮里边点解会有香味咧？佢里边都含有一啲发挥油，佢会激活我哋个肠胃嘅蠕动啊。咁所以我哋落一片5蚊銀咁大就够啦。 知道。 下咧就发半下，发半下咧我哋就用三钱啦。咁啊曲咧就系神曲，神曲就用一个。一個一個嘅 神曲係咩嚟㗎？ 嗱，神曲係一個茶餅，佢係由係啦，由六七種嘅中藥材咧切碎咗， 哦、 經過發酵炮製壓製成為咧就一個 茶餅， 係啦。咁所以佢 係藥材鋪有得賣㗎， 藥材鋪有得賣㗎啦。 嗱， 呢個 自己用個茶 嗱，其實神曲茶咧，淨係單味神曲啊。咁喺以前傳統屋企咧，就都係屬於一種守門口藥嚟嘅， 哦、 我哋睇門口用嘅。呢啲係腸胃藥。咁、 嗯、 如果呢個神曲你喺中藥嘅書本裏面咧，佢就喺消食 道滞类嘅中药就揾到佢噶啦。 系，所以烧就系啱晒啦。 系啦，咁以前啲人斋用一个神曲添嘅啫，咁佢就系一个茶饼啦，咁佢咧就攞去厨房喺个砧板攞个刀柄一凿，佢就一凿就散咗啦，系啦，跟住就将佢滗晒落个杯里边加滚水，就咁焗。咁跟住咧就撇开咗啲渣，咁样饮嗰啲水咯。咁呢个就叫神曲茶。 OK， 好。 系啦，咁啊， 跟住有茯苓。 系啦，跟住咧就我哋念下先啦。 系啦， 神曲，跟住就苓 苓 啊，云苓啦， 云苓 系啦，云苓就系有健脾去湿啦。渣就系山啊，云苓咧就我哋用三钱啦。 三钱。 对唔住，取先你话茯苓， 茯苓即系 神 云苓，云苓其实咧茯苓系佢个原本个名。 哦。 云苓。咧就係佢係雲南出產嘅茯 苓， 咁就即係縮簡咗咁多個字咧，就叫做雲苓啦。 哦， 所以咧即係有啲現代古方你睇書咧，佢就會寫茯苓。 茯苓， 冇錯啦。但係現代醫師開處方咧，好多係寫雲苓，係啦咁樣嘅。 好， 係啦。咁啊渣咧就用山楂，山楂咧我哋就一般人啦，就用二至三錢啦。三錢嘅力量咧係好啲嘅，但係亦都我哋又唔排除有啲人個胃弱啲，有陣時容易有胃酸。酸嗰啲問題咧，咁我哋就落少啲咯，咁驚佢敏感啦， 兩錢啦， 係 啦， 咁啊跟住就連， 唔係因為唔好咁多嘛， 係啦，咁啊二至三就揀少嗰邊咯，咁啊連橋啦，連橋咧就係有，因為我哋個腸胃有積滯咧，亦都容易會產生有熱嘅現象，有啲熱有啲火，咁啊所以連橋咧亦都係用二錢。来服子就是萝卜的种子，咁我哋要帮佢降逆向下行，即系等啲嘢唔好滞住喺个胃嗰度，啲嘢下降，我哋落重啲就落四钱， 哇， 系啦，咁啊麦芽咧亦都系好平和嘅嘢，咁所以我哋用个份量咧都可以落三至四钱 ，OK， 系啦，咁呢一扎嘅药材准备好晒啦，咁啊水咧就用四碗水煲埋一碗。 吓咁多嘢都系得四碗水煲埋一碗， 冇错，系啊，即系等于好似一杯茶，唔会嘅，唔会嘅。 哦， 系啦，嗱，先我哋用大火水滚后收中慢火，大约咧就半个钟到啦，咁就已经可以啦。如果你开得个火太细，滚佢成个钟，咁佢就真系浓啦。咁所以我哋咧就用中火，咁啊煲半个钟，煲埋一碗，咁啊代水代茶咁样饮，咁啊饮咗咧，你好容易就会感觉可能你会有啲胃气出咗啦，弱咗啲气松咗啦，你又会觉得个大便咧就畅顺，好似屙多咗啲污糟嘢，咁你自不然咧个困积住喺你嗰个肠里边嘅咧就减少咗。咁即系正如好似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佢亦都系有呢啲食积食滞嘅现象，咁我哋又开咗呢条方俾佢饮啦，又加咗佢本身大便差嘅，咁我哋就加咗少少通便药。咁佢就同我讲啦，佢啊取上我食咗几剂呢啲肠胃药嘅感觉咧，头嗰几日饮住药咧，我每一日都有大便去啊，好舒服。咁啊，饮晒嗰几剂就唔使饮啦，冇嘢啦嘛。跟住过咗两日，日日都继续有厕所去，仲要有一日屙咗一堆大屎，跟住个人咧就松咗好多。 哇！ 即系佢将佢里边系啦，将嗰啲积滞嘅嘢咧，全部都出咗嚟啦。咁啊，个人仲感觉轻松自在，因为你就系之前条肠有机会就困住一啲积滞，冇错啦，啲宿便就摆咗喺度。咁你就系。新鮮嘅嘢進入嚟嘅時候，佢又攞唔到，你裏面又聚住，係啦，咁佢又有便秘嘅現象嘛。咁但係前嗰幾日咧食咗幾劑藥，喐一喐條腸，咁佢又都會屙屙屙啦。咁可能表面黐住喺個腸壁裏面嗰啲喐下喐下啦，蠕動多咗啦，咪走落嚟咯，冇錯啦。咁跟住佢就哄，佢話：哇，又難聞又污糟又多，但係個人咧之後咧。哎，好似松咗好多， 幾好喎！ 所以有陣時候， 係 啊，即係譬如話好多時候一劑兩劑飲藥咧，可能未必即刻要到到個位，因為有啲嘢唔係話你呢一兩日儲埋嚟，你儲 係啦， 你積咗好多嘢喺裏邊，你擁唔喐啊？兩劑兩劑擁到面，但你可能食多一兩劑咧，就擁下擁下咧，就開始褪啦。有啲面嗰啲， 通渠咁啫嘛。 係啊， 你鬆咗面嗰啲底嗰啲就有位褪啦，有得褪褪下褪下咁樣。 跟住係啊， 臨 曬 落嚟。 所以嗱，我哋即係望聞問切，成日都咁講，同個病人傾偈，個病人一講啊，我個大便咁，你一聽到，即係呢個病症好噶啦。因為佢啲嘢喐到啦嘛，佢自己都會好噶啦。 但係頭先咧，阿取 Sir 你講嘅就話，除咗我哋用頭先嗰個叫做保和丸嘅嗰個方之外，你話仲加咗有一啲係通便嘅嘢嘅，咁嗰樣嘢係咩嚟？ 嗱，最普通嘅，例如火麻仁啦。 哦， 火麻人啦， 我识佢啊， 或者系决明子啦， 哦， 呢啲都系润肠通便 friend 嚟， 就系佢啦，火麻人或者决明子，定系两样嘢加埋， 就视乎在系咪真系佢好困啊？我唔系咁畅顺啫，但系都有嘅，咁咪落一种咯， 系， 但系啊唔系啊，我都系几麻烦噶，真系好难去嘅，四日都去唔到一次噶，咁，我哋都系可能两样都会用啦，咁，每样就落三钱咯， 哇，都要 系啦，好少嘅，因为种子咧佢。要向下行，要向下降嘅嘢咧，份量唔太少，少嘅嘢佢就聚唔到落去。呢，這个就系中药里边一个原理，叫升降浮沉。而家我哋想将啲嘢咧从下路咁样走出嚟，所以啲药力咧都系要重聚佢落去，咁，先有效。嗱，饮呢个保和丸咧，就呢条方唔一定要饱肚饮。 哦， 凡系呢啲肠胃药咧，佢其实都几。平和嘅，咁，你已經滯嘅，你又食飽飯，又再飲碗水，好多嘢進入， 係好忙， 係啊，你裏邊已經有好有啲唔舒暢啦， 係 啊， 而家醫師又話咧，你要食飽嘢先好飲藥。咁你已經個晾住，再執啲嘢落去，已經唔係好過癮嘅。 咁咩時候飲係會最好啊？ 隨時可以飲， 隨時可以飲。 但係唔好朝頭早起身就飲啦，係咪？ 係啦， 嗱，咁啊，一般都唔建議嘅，係啦，即係話個人 warm up 啲先，精神啲先，就唔好話啱啱瞓醒咁樣咯。咁，但係就喺個腸胃食嘢嘅立場咧，就未至於講究到要。一定要食一嘢先飲藥喎，未至於，因為呢一個腸胃藥咧係比較溫和，咁但係你唔需要一口氣灌落去，逐啲逐啲慢慢飲就可以啦。因為嗱，好多有陣時可能有啲聽眾佢聽過取常咁樣講話飲藥嘅方法，咁我聽到翻嚟嘅意思咧就係話啊，我都有試過真係用少量頻服咁樣嘅形式去飲藥，個人個腸胃嘅感覺咧係易接受咗一啲中藥，就唔係話一定好似以前睇電視就要。一碗咕一声就饮咗落去， 唔系咁嘅咩？系咁噶。 嗱，有阵时 手遮住， 有个好决心咁样。 咁啊嗱，如果你个人即系因为要睇好多唔同嘅病人，佢，有好多人咧，而家嚟睇都唔排除有啲肠胃病。 系 咁，肠胃病佢已经唔系好落格噶啦，啲嘢一下子成碗推落去咧，佢仲反而有负荷。 系噶，因为有时饮完之后，我都试过呕翻出嚟啊。 系啊，所以你 反胃噶， 少少嗱，你初初开始 你晒啊， 我当。你可能当你食几日药嘅，你可能头一两日嗰个身体未系咁 sharp 嘅时候咧，就用呢一个少量频服先咯。 OK， 咁你咦觉得个人 sharp 咗咯，咁，你就开始咧可以试下啦。咁，所以嗱，仲有啦，如果你话除咗饮茶啦，饮一啲中药嘅调整肠胃嘅茶水啦。咁我哋最好咧，仲可以咧就多啲運動下啦，因為你一定要腸嘅蠕動啊嘛，所以你可以用你隻手咧沿住你嘅肚腩咧，即係脹住就順時針摩腹，起碼兩三分鐘，喐下條腰咯。 係，我得閒無端端都會自己搓自己， 知道 成日都係搓咗，係逆時針，記住係順時針， 係 啦，多謝曬取常， 陳夏曲 靈渣。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讲要时执穿，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爱， 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面轮海之间围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努力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 连轮海快到中午十二点，廿五度气温上嚟收到8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翻嚟同佢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咧，会有呢个风骚斯打啦，再跟住有呢个片段人间。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Hello， I'm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系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斯打。 好嘅。 Oh yeah！ Welcome。又嚟到风骚斯打嘅时间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斯打 Queenie，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斯打嘅 Rachel， 你做乜嘢啊？你今日 我感冒啊，早两日， 系啊， 保重 好两日， 快啲去翻啊！冇人敢俾借啲嘢，伤风感冒打一次， 打一次， 系啦，就有少少鼻水咯，所以今日可能会有啲鼻塞， 有冇睇医生啊？ 有啊有啊，冇事啊嘛。其实冇乜大碍嘅。 琴日去咗啦，已经去咗睇医生， 去咗啦已经。 唉，细路女人 讲啲唔讲啲，吓亲我啊嘛。 有冇食药啊？ 担心啊嘛。 有 食之前有冇摇匀佢啊？ 食完药软药， 食完跳几下咪算咯，系咪先？ 喂，嗱， 上个礼拜马童我就冇翻嘅，马童上次咧就自己有事，咁所以今日咧佢要补翻，因为我哋系由潮语开始讲嘅。 冇错，我哋就为咗马同学嚟补课，我哋一个补课。 即刻我出招先，头先咧原来我好惊讶，弄潮儿嗰啲唔知系咩， 真系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 弄潮儿唔知啊？ 唔知啊， 我唔怪你，两个都唔知， 我唔怪你，系啦， 冇错啦， 你冇咬佢， 咪系咯， 咁佢唔知 咧，可唔可以讲多次？ 白白真系 弄潮儿， 弄潮儿， 玩弄嘅弄，潮系潮水 啊，潮水 系啦， 弄潮儿， 冇错， 个儿系 儿童嘅 儿， 唔通移动嘅儿咩？ 问清楚啲啊嘛， 系 啊，清楚啲好啲嘅。 可能可能弄潮儿其实佢系一个网络咧。 喂，但系你呢个真系比较少用嘅，就算系以前都唔系成日书写文咯。 系啊， 但系点样用噶？你哋会 弄潮儿？ 系啊， 今天天气很热，我们去做弄潮儿吧。 好文雅，好文绉绉啊！即系就你讲唔会唔会，因为有啲嘢净系会写唔会讲噶嘛。 出第二个俾你，呢个咧阿杨洋都 写嘅。我哋就系一二三， 金丝猫。咩嚟嘅？ 金丝猫知唔知系咩 嚟嘅？ 金丝猫知咩 嚟嘅？ 俾啲贴士你，系一种 喐嘅。 你唔识咧？ 有生命嘅， 系， 但系咧又会有啲小朋友嚟玩嘅。以前 系啊，估唔到要做 sit up 十下。 咁我知啊，系咪嗰啲昆虫类啊？ 系啊，冇错冇错， 打交嗰个啊嘛。 诶， 我好似知啲小朋友会攞嚟玩打交嗰个。 冇错， 因为佢都知喎。点解你会知嘅？ 我有阅读嘅习惯噶嘛。 哦，因为呢一样嘢咧，喺今时今日小朋友唔会玩，亦都冇接触过，甚至唔知道系咩嚟。 冇错， 我哋有个叫小羊羊，佢话哦，我都有同野猫、街猫玩。 Brian 哥哥，你听下啦，俾心机读书啊你。 係啦，佢竟然係唔識嘅，佢又話金絲貓係一種流浪貓。 金色嘅流浪貓。 如果你開頭同我講，我都可能以為係一種貓，我以為係貓種咯，即係金色金毛嘅貓。 唔係咯， 你同阿小羊羊一組。 唔係 OK 噶 ，OK 噶，我哋可以一齊努力讀書， 非常好啊！ 你再放佢哋兩隻一齊打交，係 啦、 那個 哦，其實就好無聊嘅。以前細個嘅時候，你會買又或者喺山度捉，捉完之後我哋將佢揾嘅擺個火柴盒嗰度，跟住咧就大家拎出嚟咧，大家去鬥嘅啫， 即係睇下邊個贏咁樣。 係啦， 好無聊噶，係類似蜘蛛仔咁樣嘅。 好啦，嗱呢啲就等於佢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嘅潮語，係啊，你一講出嚟嘅話，大家都知道你真係好潮噶啦。所以今日嘅話咧，就到你哋啦噃。 係啦，咁就多謝馬老師。而家馬老師要化身成為翻馬同學先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一個 part two 嘅潮語嘅小測驗， 係啊， 教咗先測驗，一嚟就測噶啦。 哇，今日好 heavy 喎， 因為三位都好潮啦，咁本身應該對呢啲潮語都有少少認識嘅。 呢個容易嘅，因為你有兩個誒俾我哋揀噶嘛，有個選項。 好似上個禮拜咁樣啦，我哋都係會有一個潮語啦，咁就會背上嗰個潮語問。啊！嗰、那個潮語嘅意思啦，咁就會有 A 同 B 兩個選擇嘅，咁大家只需要揀 A 或者 B。如果答啱咗咧就有一分，答輸咗咧就冇分。邊個最高分就係勝出者啦，輸咗嗰個咧我哋就有個小懲罰嘅、嗯。 我想問下有冇黃牌出 的？有有， 即 係出嘅啫， 我出黃牌。答啱咧，你就 double 分俾我。 啊，輸咗 double 扣 就唯一佢，唯一佢。 喂，上個禮拜我哋好勁嘅，要跟我哋勝嘅。 double 扣啊！係啊，要乜嘢要改勝㗎？即係佢輸咗 喎。而家阿 Queen 爺跟我勝 啦，佢 冇乜所謂。我份人本身冇乜人性。 佢冇乜尊嚴啊，中意跟呢個邊個冇錯。 我哋俾你黃牌呢個， 好俾黃牌， 好 我哋俾你 幾多題啊？今日 點啫？ 今日都係有五題嘅。 好 ，OK， 好嚟咯。 咁 今日個罰則係咩啊？講下先。 輸咗嘅話， 今日 輸咗， 佢找咗數啦。 我找咗數啦。 上個找咗數啦。 上個禮拜係找咗數，好好啊。 三十下。 我哋今日咧都係 keep 翻三十下，三十下咩咧？ 馬老師三十下喎。 馬三十下。 三十下。 set up 冇 问题，杀 你唔使 惊。好 ，set up 真系。我本字典从来冇惊呢个字。 只有唔做两个字啊嘛，或者甩底两个字啊嘛。 来吧， 好。系啦， 黄牌错嘅话都 double 扣。 系啊， 系 啊，唔系咩个黄牌啊，真系。 呢个就系个黄牌嘅意义。 我哋开始第一题， 第一题。 好，第一题C位。 边个 C 边个位 ？A B C 个 A B C 个 C。 即系位咧，系位置个位。 系。 咁咧 A。佢嘅意思係 comfortable， 係 舒服位置嘅意思。 嗯、 B centre，、 嗯、 中間位置嘅意思。咁係 A 定 B 咧 ？B 即係 B。 B 啦，梗系， 系咪噶？ 你 冇 跟 人啦， 你出咗黄牌啊！ 我影张相，啲人都叫我企 C 位啊，真系猛啊！ 好嘢喎 ，C 系 啊 ，B 啊 ，B 啊 ，B 啊 ，B 啊 ，B 啊 ，B 啊，佢话 C 啊，佢话 C 啊， 咩 啊？系啊，佢 C 系啊 ，C 位 ，B 三个都系 B， 系 B， 噔噔噔噔，啱嘅，啱嘅 ，OK， 呢个好湿碎。 系啦，思 位 咧， 思 位就系 center 嘅意思。咁就通常系啲偶像歌手、组合歌手会用多啲嘅。咁、 嗯、 其实点解会成日话想企思位咧？即、就、系、是、因为企思位就系多啲曝光率啦，同、 嗯、 埋通常系比较红啊、受力捧嘅人就会企思位。 系噶。 咁咧，而家咪有好多选秀节目嘅、 嗯， 就会成日我哋就会成日讲啊，边个边个想争思位出道啊？即、就、系、是、大家都想争思位出道、 嗯， 因为通常第一名咧先可以企思位。 哦、 所以咧，佢哋就會話：我想用第一名去出道，就會話我要企 C 位出道咁、uh-huh. 樣嘅。 即係你訪問你嘅時候，我一定要企 C 位。 係啦，我要企 C 位出道咁 樣。 係、嗯、 啊， 得、 okay, 啦，我讓俾你哋啦。 冇啊，人哋同你熱下身啫，妹妹仔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唔好小氣， 熱身題簡單啲先。 好嘅，好得。 好，我哋嚟第二題 喎。 第二題咧個字就係 K A M cam cam cam。系啦，咁 K A M 啊 ，K A M 系啦，第一个 explanation 就 系 A 啦，佢系想赞人好识得睇穿人哋嘅真面目嘅，嗱呢个就 A 啦， 哦， 咁 B 咧就系、是、想形容奇奇怪怪嘅人，即系譬如奇奇怪怪啊，你好尴尬，系啦 ，B。 好 cam， 我以前唔系咁，唔系冇冇我嘅选 唔系读 cam 嘅，系读 cam 嘅， 读 cam 嘅，唔系 cam， 我读 cam， 好 cam， 嗰个人好 cam 嘅。 如果系 cam 咧，系另外一个， 系 啊，另外一个解释， 少少乸型， 系啊， 少少 好 cam 啊， 今时今日读 cam 系 好 cam，B B B 奇怪。 一定。我張黃牌，我張黃牌，我張黃牌， 佢冇話出黃牌 喎，冇數你玩， 我唔出咯， 你 出黃牌， 你出黃牌，咁你嘅答案係 boy。 boy 全部都系 boy， 全部都系 boy， 系咪？系啊， 好，三位都系 boy 嘛？叮叮叮叮，系啱嘅， 啱啦 ，Cam。 嗱，我都，哎呀，咬到条女， 抵死， 热气 咁得戚， 佢就系 Cam 乖嘅，知唔 知？系啦， 即系呢啲情况底下。呢、这个真系一个活学活用嘅一个啊scenario 一个情景，就系、是、想形容一啲奇奇怪怪嘅人咧，好尴尬。哎呀，你咁啱咬亲条脷，哇！你真 系好 钳 啊， 系啊，话你啊钳 你好难得啊，你 我讲完你又话我，你都好钳啫， 唔系咁用噶，唔系咁用噶， 错咗啊，错咗啊，你 呢个系一个好差嘅一个用法， 好彩过呢个例句， 即 系尴 尬嘅意思系嘛，即 系 好钳噶咋， 好 怪啊， 好 怪， 好似 出 咗黄牌喎， 好怪， 你唔系话黄牌咩？ 我 佢黄牌啊 ，double 分咯而家， 系啊， 嗱而家就小强领先先啦，虽然冇人钳，但系佢都领先。所以大家加油啊！ 好， 嗰班你可唔可以用钳嚟话你？ 有佢，佢阵间玩完就知晒。 冇嬲，冇嬲，冇嬲。OK， 第三题， 第三题 T M I 都系英文字嚟嘅。 T M I T 啦，之后 M， 然后 I 系。 咁 A 系 too much information， 系 分享资讯过多嘅意思。 嗯。 B 就系 tomorrow I will， 听日我将会做啲乜乜乜嘅意思。 對唔住，呢個係講嘅，定係喺 WhatsApp 嗰度你哋會寫嘅嘢嚟㗎？ text 多啲， 兩樣 都 有嘅， 講 都 會講嘅。 哦 ，TMI 啊，哇，你好 TMI 喎，即係咁樣啊！ 哇，真係 TMI 咁樣。 哦，哇，真係 TMI， 唔係你 啦，哎呀 ，A 黃牌 ，A 係咪咧 ？A A 黃牌， 因為頭先你嗰個例句已經露出咗，係 啊， 露出咗你隻腳， 有破綻。 你講咗個用途， 佢真 係 鉗啊！你睇佢， 我鉗咗。 A 請揭曉， 係咪正確答案係 A？ 噔噔噔噔，就係 A 啦。 有兩個黃牌啊！ 但有冇人想管 B 噶？我未講之前， 冇人咁蠢咧， 咁蠢， 作得太差， 拜人仔又喂， 人哋唔喺度去話人。O K， 即係其實佢就係講分享太多個人資訊，太多細節嘅事咯，就有少少大搞笑。夠啦，我唔想知嘅意思。 夠啦，夠啦 ，TMI，TMI， 唔好咁快，俾我解釋埋先，俾我解釋埋先。即係例如佢話。啊、小强哥哥，你知唔知道我今朝食咗咩？早餐超呕心，我开咗个麦皮啦，再加咗啲橙啦，再加咗啲茄汁，之后就呢个 T M I T M I O K O K， 唔想知， 系都要攞， 好用喎， 系啊， 够啦够啦 ，T M I T M I 抽 底先 ，T M I O K 好，抽 底啊，即刻 facts。 好，我哋而家到第四题啦。好，咁第四题嘅关键字就系咩咧？就系零砖。零就是一二数字的零啦，零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黄牌 零啦。咁尊咧就是尊重个尊，个尊字系啦。咁 A 嘅尊A 嘅explanation 系咩咧？ 系 真系好 literally 零尊重嘅宿舍。 OK， 系啦。B 就曾几何时咧，我哋都会用呢一个 term 呢个字会称呼人哋嘅阿爸妈就系零尊啦。咁但系因为后生仔我哋懒啦，咁所以就用咗零去代表嗰个零字。咁、究竟边一个先系正确嘅答案呢？ 出黄牌 A 黄牌， 我系你我出 黄牌啊！ A, 第三张黄牌 系啊，零尊重。 咁、我 B 啦。 喂，你对佢都好零尊啊！ 咁我 B 啦。 佢一路听一路笑。 系啊，我哋三个对佢哋两个都好零尊， 真 系 好零尊， 唔系真系好零尊。 所以咧， 正确答案系 小强系啱嘅，个答案系 A 嘅。 喂，我喺潮界啊，你知唔知我叫潮叔叔啊？ 咩？边一个潮界系边一个结界嘅潮界？ 你继续啊，我睇你 唔系成日唔系成日可以去到嘅呢、這个结界，系啊，你入咗去嘅话，你都出唔翻嚟。O、okay, K， 好啦， 第 五 条， 第五条咧就系 P U A， P U A 三个英文字母。 O K。 咁咧 A 點讀啊 ？P U A 就 P U A 咯， 就咁 P U A， 冇得讀嘅，唔係一個字嚟嘅，係咪？ 冇得讀嘅，就 P U A 咁樣講。 嗯， 咁咧 A 就係其實咧，佢係想讀翻趴嗰個讀音，不過演變咗咁樣。咁其實就係趴喺度，好攰嘅意思。B 就係 pick up artist， 形容一段關係中一方操控另一方嘅意思。 Pick up artist 係啦 ，pick up artist 係咁嘅意思咩 ？Pick up artist。 佢有少少演變嘅。 講可唔可以講多次？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A 係咩話？ 你哋越錯越多牽涉喎。 A 係咩話？ 所以你小心啲啦。 第一個係咩？ 我哋擺到明錯你。 第一個係 趴喺度， 趴喺度。 都冇限我出唔出嘅。 趴喺度好攰嘅意思啊。 係。 黃牌。 係。 我等我哋答先啦，我驚佢哋跟我個黃牌啊！冇人 喺度， 盡力 曬。B 就 係 B 就係 pick up artist， 即係形容 artist 一段關係中一個一方操控另一方嘅意思。 我估 A， 我估 Michael A， 拜 拜。 另外兩位 boy 係啦，出黃牌，佢出黃 牌， 出 黃牌，黃牌 係 咪？ 冇 錯。OK， Michael 係噔噔啊噔噔，你哋係噔噔噔噔，即係答案係 B 嘅。 懶得意啊！噔噔噔噔， 我都加得意， 加啲聲效啊嘛。 OK 喎， 自帶噶我哋啲聲效， 你唔好搞到佢咁攰啦。 你搞到好攰啊！ 樣樣好叻，你真係活學活用。 你靈專我，靈專我， 靈專佢，佢好攰噶嘛。 好， 又係你輸。 你特登噶， 特登輸。 我點會特我點會特登算？ 你男嘅真係做得好好 嘅。好，咁其實咧 ，pick up artist 咧，中文 係對唔住， 你可以解釋一下。 係，咁就係搭訕藝術家啦。咁其實佢原意咧係講緊一種社交技巧，係透過一啲心理學技巧、行為等等去幫助單身男性認識異性並進一步發展關係。不過今時今後咧，就有少少廣泛應用咗之後，就有少少演變咗咧，就係形容。一段關係，另外一方面操控另外一方嘅一個手法咯，係一個精神控制，即係有少少似情緒勒索咁樣，但又唔 exactly 係嘅。 好， 咁佢其實佢常見嘅手法係首先佢會設立一個好好嘅人設啦，然後吸引你啦，即係可能對你好好，之後等你中意咗佢，信任咗佢之後又投其所好，我哋好夾咁樣。之後當你有咗呢個信任之後咧，佢就會開始。贬低你啦，喺透过贬低同赞你嘅交换之间去攞你 操控你啦， 操控你，即可能会话，唉，你咁唔靓，呢个全世界得我一个会爱你嘅咋，冇我冇人会爱你噶， 情绪勒索我呢啲， 系啦，咁就会令到另一方，即系当另一方可能系个女仔啦，佢就可能会 信 咗，佢就觉得 就会死跟住佢啦，因为佢得佢爱我啫， 可能我真系好差。應該呢個世界冇其他人愛佢，係得佢愛我，佢係我嘅救世主咁樣。 佢願意愛我係我嘅福氣，我要珍惜。 係啦， 我高攀緊佢。 係啦，佢會係打從心底入面服從咗佢，嗰下先係最驚咯，即係佢自己當局者迷咗。 咁即是話，你哋而家喺年青界嚟講嘅話，就會成日就喂你小心啲，唔好同佢一齊。佢係 BUA 嘅喎，唔係 咁 嘅意思啊。 係啦，可能會話，哎呀，佢男朋友成日踩佢，話佢唔靚噶，佢又分唔到。手，唉，佢俾佢男朋友 PUA 緊啦，咁樣， 哦，即係可以形容詞嚟嘅， 係啊，係 可以咁用嘅，係， 明白，好嘢， 我明曬啦， 知道。 喂，但係其實我覺得 PUA 唔分年代。 系啦， 系咪啊？喺两性关系里面，系成日系咁嘅，倒转都会。 系啊，你睇佢两个几愁， 因为点解 ？P U A 紧， 有 P U A 而家 P U A 系引申到咧，唔净止系可能拍拖关系咯，即系可能屋企人、职场都会用呢个字 咯。我都得噶，即系情绪勒索。 系啦，即系我职场俾人 P U A 紧都得。 哦， 你系咪职场 P U A 我？ 而家系 P U A I N G 啊。Jared， 現在進行式。 OK， 好，非常之好啊！多謝曬風騷師打。 喂，報一報分啊！我出咗好多黃牌都贏 啦。你第一啦，你第一啦。出又可求，能綁手綁腳使我不要風騷，寧願把希望與暗室裏拘留，一直説很放流。我這麼衷心想觸及你望。身边狠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etter kis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位置，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 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痒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言语，你也有你过去的痴意，不轻易 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 你是生活就不得已 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畏惧，活在地狱里有志难带全放上， 告别煤气灯 Genie 嘅呢首歌，12:29，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告别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未来数天有骤雨，星期日同埋端午节期间咧，日间炎炎。12:30，新闻报告之后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3%，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明白净指标并非唯一因素，但系事实去年市场低层净指标有5.47%，或一未必完全公平。高中低层指标各有不同，薪酬调整应该呈现有关情况。冯全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流失和招聘困难并非今日的事，公务员队伍为市民提供服务和支持特首工作，当局需要考虑能不能够招聘到合适人才，并且给予事业前途发展机会。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荣誉主席、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主席李方聪就对加薪幅度表示失望。他说政府应该想更多方法吸引年轻人加入，尤其是新制公务员福利和私人市场比较不是优越很多。海关昨日拉了3男2女，怀疑售卖冒牌药物和化妆品，在旺角3间零售商店和火炭一个储存仓库，一共检获大约5100件怀疑冒牌货物，市值大约62万。海关说会将部分货品送到政府化验所检验，了解是否含有重金属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呼吁市民要帮衬信誉良好的店铺。海关又说部分的货品相信已经流出市面。外交部驻港公署针对美国、英国等国驻港总领馆和欧盟驻港办事处上演劣绝的政治戏码，妄图制造对立、煽动对抗、恶意抹黑中国形象，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发言人批评少数外部干预势力逆潮流移动，执意翻炒已有定论的事件，又说个别外国驻港机构官员无视领事官员基本操守和行为准则，自导自演政治闹剧，敦促有关国家驻港机构认清形势，立即停止反华政治操弄，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发言人重申，今日的香港告别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展现出特区政府高效运作、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新气象，迎来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星期日和端午节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

你哋睇下啲贝壳靓唔靓啊？我特登拣嚟送俾你噶，妹妹。 好靓，好靓，妈咪，我送最靓呢个贝壳俾你啊。 嗯，妹妹，啲贝壳全部都系家姐执翻嚟俾你噶，你睇下几靓。 系、啊。 你要记住，要记住，你知唔知啊？吓， 妹妹知道，我送最靓嘅贝壳俾妈咪。因为妹妹都锡妈咪，妹妹锡妈咪， 妈咪知道你哋两个都乖，两个都好乖，妈咪都好锡你哋。 哎呀，妹妹，点解你成身湿晒噶？妈咪啊，我哋翻屋企咯，我唔想妹妹冷亲唔舒服啊。 好，我哋走。 想玩水，玩水。 啊、妹妹啊，我哋下次着埋泳衣先再嚟玩水啦，好唔好啊？ 好啦。 咁妈咪啊，可唔可以买泳衣俾我哋啊？ 小雨啊，我哋翻屋企先再讲好冇？ 哦，但系不过咧，我知道妹妹中意啊，我想陪佢游水，又可以睇住妹妹，得唔得啊，妈咪？ 得， 好耶！ 家姐，家姐。 咩事啊，妹妹？你瞓唔着啊？ 我想尿尿，我想尿尿、啊。 得，我抱你去厕所啦。 家姐啊， 咩啊？ 你够唔够力噶？ 嘿，得啦，家姐够力。嗱，揽实我啊，知唔知啊？ 知道。 喂，你好大力啊， 揽得好实啊，家姐。 喂啊，你好重啊。家姐都要练大力啲先。 点解嘅？ 如果家姐唔够力抱你，第日边个抱你、啊？ 家姐，你都肥啲咪有力咯。我有个肥家姐。家姐啊，你可唔可以同我瞓啊？我想揽住你瞓啊。 妹妹，你是不是有嘢想同家姐讲啊？ 是啊，我想学游水，不过我怕妈咪唔俾啊。你可唔可以同妈咪爹哋讲，俾我学游水啊？我真的好想学游水啊！ 妹妹啊，点解你咁想去学游水噶？ 因为在水入面，我可以自己游嚟游去。 你唔惊浸亲咩？ 我唔惊。因为我知道家姐会救我。 好，家姐同妹妹一起学游水。 好耶，好耶。 你讲咩话？妹妹要学游水？ 是啊，妹妹说她会好俾心机咁学，是真的，我问了她三次。 唔得啊。唔学得啊！ 妈咪啊，妹妹佢真系好想好想好想学游水，因为佢话喺水入面，佢可以自己游嚟游去噶。 唔得啊！哎呀，唔可以啊！ 妈咪啊，我应承咗妹妹，一定可以同佢一起学游水噶。 小雨啊，你听妈咪讲啦，你妹妹天生冇一对脚噶，佢连行都行唔到，点游水啊？有咩事咁点算啊？你帮妈咪同妹妹讲啦。叫佢学第二啲嘢啦，好冇？ 唔好啦，妈咪，求下你啦。 唔得啊，冇得学游水啊！ 唉，老婆啊，你唔好咁紧张先。咁如果小雪真系好想学，咁由佢学咯。仲有啊，如果我哋唔带佢去游水嘅，佢自己都去唔到，唔会浸亲嘅，唔使咁担心。 嘉豪啊， 吓、 啊，早排啊。我带佢沙滩度玩，小雪其实佢好怕水噶。我一放佢落水，佢就嘉豪啊！我谂翻你小雪喺水里面好无助嗰个样，你知唔知？其实我好惊噶， 我知， 我真系好惊。如果万一佢出事咁点算啊？ 唔使谂到咁悲观。喂，其实老婆佢两姊妹大噶啦，我哋都要放手俾佢哋自己行自己嘅路噶。 小雪冇脚噶，点行啊？你叫佢点行啊？ 家姐， 咩事啊，妹妹？ 我听到妈咪话唔俾我学游水啊，系咪啊？ 唔系啊，妈咪唔放心啫。 我谂到啦，不如我同妈咪讲好唔好啊？ 嗱，爹哋今晚翻工做嘢唔翻嚟瞓，咁我哋一齐去妈咪张床度瞓，一齐同佢讲好唔好啊？ 好啊，妈咪张床好大张噶，我要瞓出边。 喂，唔得啊！你瞓觉成日碌嚟碌去，有人间你碌咗落床下底，妈咪唔知，我又唔知，我哋踩边你点算啊？ 你家姐踩边妹妹？ 喂！ 妈咪，我今晚咧想揽住你瞓。然后有啲嘢想同你讲，可唔可以啊？ 可以。 妈咪唔好啫，嗱，妹妹去瞓觉流晒口水，会流到你成身都湿晒噶。 妹妹唔流口水噶。 咁妈咪俾条口水巾，妹妹揽住咪得咯，好唔好？ 好啊，妹妹唔系 B B 仔啊，妹妹唔使用口水巾啊。 咁好啦，咁啊，妹妹揽实妈咪咯。 系。 点啊？有乜想讲啊？ 妈咪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学游水，我会游得很厉害，游得很快的。 如果你不小心浸亲，那怎么办？ 妈咪，妹妹不会浸亲的。 妈咪，你放心吧，我会看实她的，我一定不会被她浸亲的。好啦，妈咪， 哎、 你求下你啦，你俾妹妹学下游水啦。 哎呀，你啦，妈咪， 哎呀，你哋两个真系好嘛。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妈咪终于俾妹妹学游水啦，好嘢！妹妹， 妹妹瞓着咗啦，我哋唔好嘈住佢啦。 哦，妈咪嚟睇下，妹妹佢又流口水啦。 系啊，系。 咦，好核突啊！ 小雨啊， 妈咪， 辛苦你要帮手照顾住妹妹啦，你会唔会嬲妈咪噶？ 唔嬲，有咩好嬲？唔明嘅，我仲要照顾爹哋，要照顾妈咪你噶嘛。 小雨真系乖。 家姐，下星期五我代表学校参加全港特殊校运水运会，你嚟唔嚟睇我比赛啊？ 下星期。我要去大学面试 哦，咁你去面试啦，我赢到冠军，我送个奖牌俾你，贺你考到入大学，好唔好？ 妹妹啊，其实你已经送咗三个金牌、两个银牌俾我，贺我考入大学噶啦。 系咩？不过我最想代表香港参加残奥，如果我真系赢到奖牌，我会将第二个残奥奖牌送俾你啊。 第二个？喂，咁第一个奖牌你送俾边个啊？ 梗系送俾爹哋妈咪啦。 好啦，嗱，妹妹。加油啊！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得嘅。 多谢。 加油！ 第十五届全港双健水运会女子组全场总冠军江小雪。各位观众坐在我身边就是大家都好熟悉有香港女儿称号的游泳健将江小雪啊，江小姐你好啊， 主持你好， 系啊你好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系点样游出你嘅游水事业嘅咧？ 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屋企环境唔系咁好，我仲有个孖生家姐，我哋感情好好，我妈咪为咗照顾我，我知佢好辛苦，不过嗰阵时细个唔识嘢，成日带俾妈咪好多麻烦。 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咧？其中一件最麻烦嘅系咩事啊？ 记得有一次家姐抱我落楼下公园玩，有几个细路走埋嚟撩我，仲叫我闭妹，用石仔掟我。我家姐见我俾人虾，佢好嬲，仲同啲小朋友打起上嚟，而我乜都做唔到，我只系唯有喊。 家姐，我惊啊！家姐， 走啊！ 我怕啊 走啊！你哋 哋噶，你哋够胆再叫我妹妹妹啦！我打边你哋，走啊！ 家姐，唔好打啦，家姐。 咁结果点啊？ 学校知道咗呢件事，记咗家姐一个小过。妈咪同爹哋都好嬲，妈咪仲偷偷地喊添啊！我知佢哋为咗我好辛苦，仲受咗好多委屈。妈咪、爹哋、家姐，多谢你哋。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系点样开始学游水，同埋点解够胆学游水嘅？ 有一次，妈咪带我同家姐去一个好大嘅沙滩玩水，妈咪抱住我行出去游水嘅地方。越行越出，我由好惊变到唔惊，因为我发觉喺水里面好静，我喐下对手，我就可以向前少少。我第一次感受到唔使人抱，我就可以好自在咁样，想游去边就去游去边啊！呢个系我呢生第一次感受到嘅感觉，我觉得好开心。不过唔知点解，妈咪嗰日。佢喊得好大声，可能佢惊水啩。 我妹妹佢游水真系好叻噶，啊，佢游得又快啦，又远啦。嗱，佢仲去过好多地方参加集训，啊，或者参加比赛啊。我成日同佢讲咧，佢去嘅地方咧仲多过我好多，远过我。咁咧，我之后就做埋佢经理人啦。嗯，倒翻转头，其实佢带我周围去，我陪佢行。过去呢十年，基本上咩地方都行匀晒。 啊，小雨啊，小雪而家喺边啊？又话翻嚟几时翻啊？ 佢而家应该喺巴黎集训紧。 小雨啊， 嗯， 打个电话俾小雪。问下佢下星期一端午节翻唔翻嚟啦？姨妈包咗佢最中意食嗰啲果晶粽啊！佢唔翻，我哋食鬼晒佢吓！ 妈咪啊，你舍得食晒嘅咩？ 诶，佢唔舍得，我舍得。 系咯， 你姨妈包啲粽啊，食几只都唔够啊！如果小雪赶唔切，咁冇办法，我食埋佢咯。 等阵啦，而家法国啊，仲系朝头早五点几，小雪可能仲瞓觉啊。嗱，我晏啲打电话俾小雪问下佢啦。 你记得啦吓。 边个？ 妈咪， 吓， 妈咪，我翻嚟啦！ 小雪，快啲入嚟， 入嚟！ 阿妹啊，你做咩翻咗嚟唔同我哋讲声啫？ 咪咯， 我哋机场接你啊嘛。 家姐，泳会会送我翻屋企都好方便噶，部车而家仲喺后面等紧我哋。你哋食咗饭未啊？我想大家去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 到都未坐暖，你一翻嚟又出去啊？ 系咯， 唔紧要啦，妹妹话带我哋出去玩喎。喂，行啦，我哋唔好而家车等我哋啦。 真系要行啊！ 系啊，行啦。 你咧？ 家姐、妈咪啊，你哋记唔记得呢个沙滩啊？我的游水事业就是由这里开始，一直游出去。 奇特，我小雪啊，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这里呢？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试过一家人去游水，我想趁端午节一起游龙舟水，游过龙舟水，个个都精神爽利啊！喂，我们落水啦！ 小雪啊，妈咪咁肥，好肉酸， 唔系游啦！你睇下我大髀啦！ 喂呀，我冇脚都唔怕肉酸，你哋又惊咩啫？嚟啦，游出嚟啦，唔惊啊！啲水好清啊，游出嚟啦，嚟！ 嗱，睇到你咁自信又咁阳光，好啦，家姐陪你，阿妹 真系 靓咗好多，love you，love you。 老天在上，住在你孤独。由这一天起，就是我的路。 世间用绝情衬托你的好，陪你手照土豪，受难也骄傲。若你值得我倾慕，万物马上轻于鸿毛，就是最后不见归路，越绝望抱得越牢。闲人别来这地叫做我地，如逆境逼我跟你争气，顽强撑下来就成传奇。大难跟爱不死，昂然唱着我地我地，危难只会将我跟你，余生共用练成传奇，灵魂感透守着传奇，这一片我地共荣辱逢生死，一起前途再比。Love you always。 太多样问题内外夹攻这里，放弃不爱更易，偏偏我还想试试未怕累。你这个巨人何以偷偷唏嘘，我的爱这么对，看看那一个能不去。恨人别来这地叫做我地，如逆境逼我跟你争气，顽强撑下来就成传奇。大难因爱不死，昂然唱着我地我地，危难只会将争气争气争气，时常讲别离别离别离，谁来栽种生机？围墙以内这是我地，还剩七里三里一里，如遭得位必要不弃，就用真爱刻一块碑，由它标志我地，最后也在一起，暂且不见。 副音乐总监 升咗上嚟啦， 升咗上嚟啦，张志都蒲出嚟， 系啊，又系啊， 可唔可以唱几句？ chorus 几句啊？ 好啦，哇，你真系好好听， 搵下先， 系啦。 诺言唱着我地我地，危难只会将我跟你，余生共用练成传奇，灵魂紧扣守着转机，这一片我地。 好，到我啦！ 嚟嚟嚟嚟， 我哋我哋。 O K， 我呢一句就好紧张啦， 点解唔做？ 非常正啊， 啫嘛， 你真系好钳啊！ 讲啫嘛，讲 片段人间，今日一个好开心嘅结果啦吓， 多谢两位小师妹， 多谢 咁多 位 望住我哋啊，真系非常之好，系啊，跟住我哋有一首叫做《傍住我哋》。 下个礼拜我哋有风叔师打，继续我哋玩，好嘛？ 好， 两位各自同我哋讲拜拜， 拜拜。 同大家讲个拜拜先，我系风叔师大 Queenie， 好，我系 Rachel， 多谢各位听众，拜拜， 耶， 再见， 下个礼拜， 拜拜。